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，汪佩蓉带出的《疯狂》，张浩哲演唱的《爱是什么东西》。 只是我想再有隐藏。

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你我之间，更多的危险你是否看见？看见我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王力宏演唱的《有了你就足够》，王品源带出的《城市的日子》，林淑荣带出的《秋园》。 你的一举一动像阳光渲染晴空，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

发财，赐你未见在我臂弯上的忧。半个我找了好久，总在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心好空。半个我闷了好久，爱将我的心中弄个洞，却躲在回忆里游。 你有半瓶酒，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，人啊难免会有脆弱，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做梦。 伤心